位于国家大剧院台湖舞美中心当中的朗朗工作室今天正式揭牌成立了。著名钢琴大师朗朗将在城市副中心依托这一平台开展大师课、论坛、音乐文化交流和艺术创作等多元化的工作内容。详细情况一起来连线新闻广播记者左天池。天池你好。 哎，你好主持人。 先来跟大家说一说这个工作室为什么会设置在大剧院的舞美中心，它都有哪些功能呢？ 首先设置在这个舞美中心呢，是因为朗朗从2007年大剧院开幕一直到现在啊，始终都和这个大剧院有着非常好的这个合作关系，包括他的一些这个签售会，他与比如说这个祖宾梅塔大师的这个合作啊，还有一些这个音乐会他的演出。那么首先对于这个艺术的这个艺术生产的平台啊，他是非常认可的。二一个呢，国家大剧院的舞美中心啊，是在这个通州区的台湖镇啊。那么它无论是从硬件和软件，都是涵盖了整个艺术生产创作的这个全链条，包括从这个服装的、道具的啊，还有这个艺术的创作的，包括演出的舞台啊等等。那么这些呢，实际上都是给这个艺术家的创作和他的这种艺术交流提供了一个比较好的这样的环境和氛围啊。那么在这个工作室呢，它是在这个舞美中心啊里边的一栋楼，它的舞美创意中心的二层实际上整个空间并不是太大，目测呢应该是不超过200平方米，但是里边其实设置了许多的区域，包括像这个展示区，那么把朗朗历年获得的这个音乐方面的一些成就啊、奖项啊，包括一些宣传的海报等等啊，在里面有一定的展示啊。另外呢，还有像这个会议区啊，可以让这个入住在这个园区的一些艺术家在里面去进行一些交流，同时呢也可以比如说朗朗去举办一些大师课的时候，也可以利用这样的一个空间。另外像这个钢琴的演奏区还有这个休闲区等等。那么在这样的一个空间里边可以比如说举办这种大师课比如朗朗和这个琴童的这种沟通的交流跟艺术家之间商讨这种艺术创作的这种灵感包括也可以有一些比如说文化沙龙、艺术沙龙这样的一些公益性的文化活动应该说是比较多元的这样一个功能的空间。 那朗朗工作室在未来会有哪些其他的工作计划呢？ 目前呢根据朗朗的这个规划，那么除了刚才所说的这个大师课、艺术沙龙之外，艺术创作应该是他的这个工作室比较重要的一个功能的体现。那么他今天也表示，更多的不是希望把这个国外的优秀的文化作品、音乐作品带到国内来，而是希望全世界更多的能听到中国原创的这样的音乐的作品。不光是实现这种首演而且以后要经常的去演，让它具有更多的打动人心的力量。那么目前呢，朗朗也是正在跟国内的一位优秀的音乐家在合作商讨这个创作。那么也是以这个北京城市副中心的这样的发展作为一个主题和创作的动机。那么这个作品创作完成了之后那么以后在城市副中心的这样的一个剧场，就这个粮仓的剧场落成之后将会在那里完成他的世界首演。那么除了这个之外，以后还会有更多的音乐的作品从这个工作室创作出来。 好的，感谢天池的介绍，再见。 再见。 再来关注中国残奥代表团首批约190人团队昨天顺利抵达了东京，包括参加自行车、游泳、盲人门球和田径项目的运动员，中国残奥代表团将分4批抵达东京。中国代表团的总人数是437人，其中运动员251人。东京残奥会于8月24号开幕，9月5号闭幕。节目最后来关注路况方面的消息。目前北京市交通委网站显示的实时路况，目前全路网的交通指数是 3.4， 属于基本畅通。相关的新闻热点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小飞，主播乐陶，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李雷为您带来的警法在线。